杀生又是什么呢？而且盲目放生还会传染疾病，造成生态灾难。 这么严重啊？ 当然了，我国相关法律规定放生必须得向有关部门报批才行，否则就是违法。 啊，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。 科学放生，共同建设生态文明。 棋局，谁才是真正的操纵者？ 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，请听长篇小说《窃密》，作者田高希，演播艾宝良。 2008年4月24日，新德里，两个人经上海虹桥机场转机，到达印度首都新德里的时候，已经是傍晚6点多了。从机场出来，迎面扑来的热浪中夹杂着一股酸臭的味道，混合了发酵过的咖喱味儿。天哥略略皱了一下眉头，雷毅却像被踩了尾巴似的大叫大嚷着，像是身处人间地狱。那些原本想上前拉生意的印度出租车司机都被雷毅吓到了，没有一个敢上前了。哎，注意你的形象啊，丢人都丢到印度了，别叫我动手帮你整形，听见没有？天哥淡淡地说。雷毅想伸出中指，但犹豫再三，最终还是没敢把手抬起来。接机的人是个黑壮的中年人，举着牌子站在机场出口处的路灯下，叼着香烟，一副有气无力的样子。他早就看到天哥和雷毅了，但直到两人走到他的面前，他才扛着牌子站起了身子。 是田先生和雷少爷吧？啊，我是许刚，你们叫我刚子就行了。 许刚把贴在牌子背面的照片撕下来，塞回了口袋，带着两个人走向了一辆别克轿车。上车之后，许刚又说， 其实你们没有必要跑一趟，打个电话来，这边用不了2天就能把人从监狱里弄出来。 天哥若有所思地说， 哦，怎么说，我们根本没有必要来呀。 一旁的雷毅来了兴趣，在后排座伸出了脑袋说， 嘿嘿嘿，能进印度监狱参观吗？哎，听说，印度人的花样比满清都牛啊！啊，有一招叫什么"攒顶花"的，哎，铁条从左耳朵进右耳朵出，人都不会死啊！还有呢。 天哥打断了雷毅的话，声音冰冷的威胁他说：" 还有，咱们是来救人的啊！你要是捣蛋，我就抓个印度人给你来个窜花顶。" 雷毅翻着白眼儿，闭上了嘴，好半天才挤出一句， 昨晚又求我的一天，你们什么牛啊。 前排座上的许刚咧开嘴儿，无声地笑了，那张晒得黝黑的脸上是快乐的神情。晚上8点多，别克轿车驶进了贫民窟，前后左右挤满了脏兮兮的平民，车子的速度几乎不比人走快多少。许刚回头解释说，到这里是与一个新德里的实权人物见面。像是验证许刚的话，车子前方的平民忽然间散开了，一个60-70岁的老者拄着拐杖一步一步地挪过来了。这个老者居然说着一口流利的汉语， 欢迎你啊，许刚啊，哦，我的朋友，中国朋友。 许刚在打开车门前低声地对天哥说， 他是藏族人，20几岁就到新德里闯荡了，跟印度军方关系很深呢，你们俩都别下车，我 我小舍就可以了。然后下车热情地与老者拥抱起来。给我钱我也不想，外边脏死了。雷毅这么说的时候，几个瘦弱皮包骨头的儿童凑了过来，在车窗上印上了沾满污渍的手印。交易完成了，许刚至少塞给了老者3000美元。他回到车上的时候，脸上的笑容不见了。是圈套啊，马凤元根本不在新德里，那些印度人正等着咱们去自投罗网呢。哼，幸好我有内线。离开贫民窟后，许刚一直在打电话，一会儿是汉语，一会儿是英语，还有几个电话竟然是印地语。等车子回到市区内一所大酒店的时候，许刚才回过头来对天哥说，原以为啊，走一趟就能把人弄出来，晚上就回国了，现在看啊，得费点事了啊。我订了个房间，你们先休息晚上吧，最迟后天这个时候我会把人送过来。许刚把两个人送到房间就离开了。这是一家5星级酒店，房间里有免费的互联网。在天哥到处查看的时候，雷毅已经坐下乱看新德里的官方主页了。等到天哥站到雷毅的身后的时候，发现他已经把新德里官方主页换成了一只啃肉骨头的兔子了。以天哥的黑客水准看，雷毅的等级远在他之上。天哥拍了拍雷毅的肩，转身去了议事。行啊，没看出来啊，真是个人才，好好干有前途。 这就人才了，哎呦，最没技术含量的活儿，看小爷玩个大的给你看看。 雷毅盯着电脑屏幕，脸上泛起了兴奋的红光。田哥在洗澡，同时也在思考一个问题。他再次从事件的开端处回忆，从周远远在亚东县见了面，然后又见到张良石等人，他无法预见到之后会发生种种的匪夷所思的事情。周圆圆的失踪，刘守元的死亡，保管箱里的词句，长虹公园的爆炸，神秘莫测的香格里拉康复中心，家门口的拼死搏杀，雷鸣的偷天计划，24邀请他看的那出戏，还有暗处跟踪的王亚雷。天哥慢慢地睁开了眼睛，他已经察觉到了巨大阴谋的端倪。如果王亚雷是雷鸣的人，那在这阴谋的初期，雷鸣必定也参与其中。那他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？天哥想得头在隐隐的疼，他停止了思考。当田哥披着浴巾出来的时候，他看到雷毅还坐在电脑前，屏幕里显示的是一份长长的目录。这是什么？田哥盯着画面，突然有一种不妙的预感。雷毅一脸鄙夷地说， 哼，印度的特别研究机构，类似美国的51区，就这种程度的防御啊，你好意思说自己的软件业人才多呢？真不知道他们都在想什么。 雷说着拔掉了网线，起身回自己的房间了。天哥在电脑前坐下，仅看目录就像是在看神话小说。他挠了挠头，终于忍住了好奇心，将电脑关掉了。第二天一早，许刚派来的翻译打电话上来，问田哥需要什么服务。田哥想了一下，决定去新德里历史博物馆。翻译姓王，是一个30左右、身材干瘦的男人。 他从一开始见面就停不下来的开始说话了。 对，在新德里出门呢，要有三防，对，防小偷，防汽车，防色狼。啊，其中小偷还好说，你要是发现他们，转身就跑。啊，汽车嘛，你就倒了，没红绿灯的天下了，要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，偶尔还要注意头顶，以免被掉下来的冰箱什么的砸死。嗯，最后嘛，色狼这个也是比较严重的啊，因为有些人品味是很独特的，只要是单身上路，不管男女都不放过的。 天哥神色漠然，注意力根本不在翻译的身上。雷毅呢，却听得很愉快，问翻译是怎么一个人来的。翻译小王脸上生出了傲然的神色，得意非凡地说，我是牵着两米多长的狼狗呢，哪个龟儿子敢上我呀？好了，咱们走吧，在路上再拜龙门阵吧。天哥说着站起了身。三个人走出了酒店，小王果然牵了一条身形巨大、长相凶恶的狼狗。印度出租车司机体现出良好的素质，即使有一条狼狗也不拒载，而且还滔滔不绝地用印度式的英语与小王沟通。一个小时之后，这个自称精英阶层的司机终于承认，他迷路了。小王一脸歉意地说，嘿嘿嘿，这就是印度。出租车在新德里的街道上横冲直撞，最终也没有到达博物馆。翻译小王正跟司机吵架的时候，他的手机响了，许刚把人弄出来了。回去时仍然坐的是出租车，不过没有回酒店，而是到一个热闹的集市。这一路上遇到了五个临时岗哨，查看每一个像中国人的护照。小王问许刚，弄出来的是什么人？这些印度军警该不会是就在找他吧？天哥平静地回答说，一个中国人。在集市里一间黄金加工作坊里，天哥见到了体无完肤的马凤元，他还处在昏迷状态。翻译小王被打发回去了，天哥与许刚到外面谈该怎么回国，雷毅则站在床前观察着马凤元。马凤元身高不足1.74米，头发稀疏，面颊消瘦，身上也没有多少肌肉，一眼看去就是个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人了。雷毅不能理解，田哥远远千里跑到印度来，就是为了救这样一个人吗？但下一刻他就知道为什么了。就在雷毅伸手想把盖在马凤元身上的毛毯揭开的时候，一双手仿佛凭空出现，铁钳似的掐住了他的手腕。 你是谁？ 马凤元睁开了眼睛，凶猛的野兽般的盯住了雷毅。雷毅被那双看似没有感情却又隐约有无限愤怒的情绪的眼睛吓到了，他不敢动了，连话都说不出来了。田毅听到了声音，和许刚探头向里看了一眼，便又继续商量事情去了。许刚还有点不放心，田毅却拉着他远离了小屋说， 放心，死不了，让他受点教训，有利于成长。 为了把马凤元救出来，许刚运用了一些特别的关系，花了大把的美元，跳过印度军警，直接把人带出了监狱。现在军警双方虽然没有证据，但都知道跟一天前打听消息的中国人有关，这对将马凤元安全带离新德里是十分不利的。这个时候雷毅从小屋里走了出来，脸色苍白，脚步轻浮，他径直地走到了门口坐下， 在灰蒙蒙的阳光下瑟瑟发抖。田哥走了过去，在他的身边坐下，拍了拍他的肩膀说：怎么样，嗯，现在知道咱们来干什么了吧？雷姨没有回答，只是机械地点着头，身子不停地抖，像是受到了严重的精神刺激。他最近刚死了儿子和老婆，心情不大好啊，所以没事不要去招惹他。田哥说着刚要起身，雷姨一把抓住了他的手腕，满脸是泪：为什么早说呀？啊，我刚才以为自己要死了，他简直不是人。他田哥的脸色拉了下来，冷冷地说：我最近的心情也不太好，身边也死了不少人，如果你还不松手，我不介意让你死在这儿。啊！雷姨立刻松开了手，喃喃自语，低下了头。天哥凝神细听，雷姨在说：都是疯子，都是疯子，疯子。天哥脸上掠过了悲凉的笑意，这个世界有谁不是疯子呢？为名为利，又或者如他，为仇恨，为正义，或者什么都不为，只是在这个大时代身不由己的一路向前，无法停歇，想不疯都难。好了，别没出息了，咱们两天后就回国了。天哥拍了拍雷姨的头，转身进小屋去了。你为什么救我？这是马凤元见到田哥的第一句话。他接着又说：别以为救了我，我就会原谅你。田哥没有说话，只是安静地听。马凤元像是在诅咒，喘息着重复不停。好半天之后，田哥才叹了口气，开口说：你都听到了吧？咱们两天后回国。马凤元像被刺破了的气球，泄了气，瘫软在床上，再也说不出一句话，只剩下他低沉的喘息声。天哥知道他在流泪，信仰被摧毁，妻儿又都死了，换谁都可能已经崩溃了，而他只是愤怒，只是流泪，说明他的心中仍在渴望奇迹的出现。那么该给他怎样一个奇迹呢？天哥走出了小屋，但是奇迹从来都不曾存在，奇迹只能由人类自己来创造。两天的时间不长，但也不算太短。雷毅习惯了无处不在的酸腐的气味，并对街头的各种动物失去了兴趣，然后立即对黄金手工艺产生了兴趣。雷毅不顾炎热，在作坊老板的教导下完成了自己的第一件作品，一只像猪一样胖的老鼠。天哥嘲笑那是一只山猪，马凤元则面无表情地盯着雷毅，像在看一只死老鼠，直到雷毅败退出了小屋。第三天的清晨，许刚再次出现的时候，一脸的疲惫，像是这两天一直都没有睡过觉。原计划通过边境走私线回国，因为某些特殊的原因行不通了，所以许刚只得另寻线路。许刚分发了通行证说：好，收拾好东西，咱们立刻出发了，先到缅甸，然后在那边换正式的文件回国。什么？走金三角回国吗？天哥立刻想到是哪条线路了，他眉头紧紧地皱了起来。许刚神色忧虑地说：是啊，没时间再找其他的路了，有消息说新德里准备戒严了，是真的话你们可就哪儿都去不了了。金三角啊，想不到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咱们又要回到那个地方了。 一直沉默的马凤元突然开口了。许刚眉头仍旧没有松开，他说： 什么，你们熟悉金三角啊？啊，那就好，我只能送你们到缅甸了，接下来的路有人接应，不过最好还是靠自己，金三角的事情谁也说不准呢。 新德里的街头警察的数量明显的增加了，几个人的证件被查了一遍又一遍，之后几个人搭乘火车到达印缅边境，通过特殊的通道出境，在缅甸华人区换发入境文件，然后进入金三角边缘地段。在那里，雷一鸣的人租了一架直升机接应了几个人，随时准备起飞。许刚已经离开了，现在带队的是一个缅甸的向导。雷毅对一切的充满了好奇，田哥则小心翼翼的。他深知在金三角这个鱼龙混杂的地方，一切都有价格，背叛的条件成熟的时候，背后随时都可能响起冷枪的。一直被雷毅搀扶着的马凤元一脸警惕，紧紧地盯着前面的向导，因为他察觉这个路的方向不对。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《窃密》。 下面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《那一天》，由石顺义作词，张伟作曲，平安、王雅杰演唱。

请听长篇小说《窃密》，作者田高希，演播爱宝堂。 田哥在进入丛林十分钟后，果断地制服了向导，质问他要带大家去哪里。向导解释说这是一条近路。天哥冷笑着说，哼，是到地狱的近路吧。向导面色惊恐，但是一句话也不再说了。天哥侧耳倾听，丛林里似乎有动静，于是立即打晕了向导，背起马凤元向丛林的深处奔跑起来。天哥背上的马凤元像是活了过来，一脸的兴奋。 哎哎，姓田呐，你说这次是谁出卖了你？ 天哥边跑边注意着身后的情况，对马凤元的话并不回答，反倒是雷毅上气不接下气地说， 不管谁，回去我都宰了他。嗯， 马凤元冷笑，却突然闭上了嘴。与此同时，田哥也停下了脚步，背后的雷毅刹不住脚，撞到了马凤元的身上才停下。雷毅刚要开口，却被马凤元捂住了嘴，等他抬起头才发现，在他们的面前，十几只黑洞洞的枪管在对着他们。这是一支私人武装，在押送一批货物。天哥满头大汗，对方也警惕万分。天哥慢慢的后退，直至退出了对方的视线。身后的追兵快到了，这个时候再逃跑已经来不及了。天哥立刻选择就地潜伏，三个人藏匿在路边的草丛中。片刻之后，几十个全副武装的人匆匆通过，天哥看到了一张熟悉的脸，十二，那个二十四口中莽撞的笨蛋。天哥顿时想到，那个行事走极端的所谓商业调查组织，老巢大概就在这里吧。天哥脑筋急转，万一追兵与前面的私人武装认识，那他们三个人的境地就危险了，所以必须要挑起双方的误会，只有这样三个人才能乘机逃脱。天哥与马凤元交换了一下眼神，然后窜出了草丛，背后传来马凤元低低的咒骂， 妈的，有胆孤胆英雄，老子偏不领情。 天哥的脸上露出了笑容，他知道不必担心自己的背后了。丛林里的情况十分微妙，追兵与那支私人武装似乎并不友好，双方都小心翼翼地后退着。天哥无声地接近了追兵，并解决了一个追兵，用缴获的武器向私人武装开火，枪声顿时响成了一片，双方接火了。枪林弹雨之中，天哥悄无声息地退出了战场，前行回藏身的地方，叫上雷毅，搀扶着马凤元绕过交火的地段，向接应地点前进。走了大约两个小时，身后的枪声变得稀稀拉拉了。从地图上看，再穿过一片200米左右的谷地，就到达接应的地点了。但是天哥突然停了下来，他回头向身后望，树影的深处似乎有轻微的响动，追兵还是赶到了。天哥果断决定，雷毅，你扶着他一路向前走，看到河岸就能看到直升机了，我断后。雷毅脸色惨白，却十分坚定， 我可以留下帮你的。 天哥一脚把他踹倒，没好气地说， 放屁，你留下只会连累老子，快扶着他走。 雷毅这才悻悻地扶着马凤元走进了丛林。树影间传来了马凤元的声音， 姓田的，我们等你啊。 田哥做了一个简单的替身，安放在藏身的地方，然后在另一处潜伏。没过多久， 两个走走停停的身影进入了他的视线。是十二和一名脸上涂满了油彩的武装人员。两个人的之间距离很大，不可能同时击毙。天哥的目光在两个人的胸口移动着，最后选择先干掉那名武装人员，因为他更像一个熟悉丛林作战的士兵。当枪声响起的时候，让田哥意外的是，十二是同时找到他的藏身处的。当那个武装人员倒下的同时，子弹也向田哥藏身的地方射来了。很显然，田哥轻视了十二的丛林作战的能力，火力压制使田哥抬不起头来，他不得不拉动体身制造出声音。十二扭动看的时候，田哥立即将第二个裹着衣服的假替身扔向了一旁的草丛，子弹追逐而去。田哥趁机现身，射出了致命的一枪。十二一脸惊愕的仰面倒下了，他的额头上多了一个流血的空洞。十二死了，那二十四应该自由了吧？不知为什么，天哥的脑海中闪出了这个念头，他没有停留，立即向接应地点奔去了。直升机已经启动了，雷毅坐在边缘不停地大喊着， 快呀快呀快呀。 就在天哥还差十几步就要到达的时候，马凤元突然出现在机舱口，手上端着一支枪，目光阴冷。天哥心头一沉，但脚步没有停。然后枪声响了，不过目标不是天哥，而是他身后的树林。天哥在直升机里坐下的时候，左肩隐隐作痛，剧烈的运动大概又让伤口裂开了。马凤元仍在向外射击，雷毅也紧张地盯着外面。驾驶员扭头大声地喊， 兄弟，咱们回家了。 天哥的眼眶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莫名地潮湿了。三个人在云南转乘国内航班回到了嘉安市，将硝烟弥漫都留在了身后。离开机场的时候，天哥发现身后有尾巴，而且不怀好意。开车的司机也发现了情况不对劲儿，逐步提速，希望能够摆脱尾巴。令天哥感到意外的是，对方并没有加速追上来。天哥和马凤元向后张望了半天，然后转回了身，异口同声地说，在前面。两个人的话音刚落，十字路口就冲出了一辆卡车，刹那就把整条路封死了。司机大叫一声，猛踩刹车，二三十米的距离一眨眼就到了，车子仍未停下，司机不得不选择卡车的轮胎为撞击点。天哥习惯地把马凤元压在了身下，坚持坐在副驾驶位的雷毅则开始拼命地尖叫起来。最后的碰撞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猛烈，不过安全气囊仍旧是全部弹出了。虽然田哥已经有所准备，但因为在后排没有系安全带，所以撞车仍让他差点翻滚到前排。马凤元在车座下脸色不太好，像是伤口全部裂开了。田哥第一时间打开车门爬了出去，看到卡车上的人正拎着长柄钢管钳跳下了车，现在情况危险了。天哥咬着牙站起来，迎上杀手的目光。忽然间他笑意盈盈，这让那个杀手惊疑不定了，向前的脚步突然变慢了。但只是片刻，杀手大喊一声，双手握住钢管钳的手柄如挥大刀般直劈下来。天哥等的就是这一刻，聚集了半天的力气在刹那间释放了，闪身侧步上前，躲过带着风声砸下来的钢管钳，右拳由下而上穿过双臂，直接命中了对方的下巴。 有骨碎的声音，和憋在喉咙里的惨叫声，还有钢管前脱手砸在车顶上的爆响。马凤元从车里艰难地钻了出来，看了一眼在地上抽搐的杀手，笑了笑说：你什么时候心慈手软了呀？居然开始流活口了。天哥扶着车门喘着粗气，扭头看向了来路，那两个尾巴正高速地驶来。现在是法治社会，不能随便杀人，尾巴跟上来了，咱们快走。天哥说着，把呻吟不停的雷毅拖了出来，几个人跳上了卡车，驾车向天明集团下属的一家公司逃去了。这些人对咱们的行程了如指掌，到底是谁出卖了咱们？天哥这么说的时候，副驾驶座上响起了手机的铃声，是杀手遗留的。马凤元拿起了手机，按下了免提键，听筒里传出了一个女人的声音：怎么样，把天哥做掉了吗？天哥一愣，竟然不是汪伟，更不是雷一鸣，而是华天集团的那个温州女投资商李香秋的声音。天哥说：恐怕你要失望了，我还活着呢。手机顿时没有了声音，片刻后被挂断了。李香秋，天哥轻轻地念着这个名字，忽然想起汪伟的情人刘月花曾经提过，有一回汪伟到法国与情人李香秋见面。天哥禁不住猜测，或许这个李香秋在华天集团破产案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。天哥心头疑云丛生，但他们为什么非要将我除之而后快呢？尾巴一直紧追不舍，而卡车进入市区之后也一直无法提起速度，只能依靠庞大的体积让尾巴不敢靠近。天哥皱着眉头，仍旧想不出究竟是谁出卖了他们。劫机的司机终于把自己的伤包扎完了，从后排探身指点着路线。半个小时之后，卡车驶入了一个有着高墙的大院，这里是天明集团下属的一处仓库，工人多是下岗职工。在大院门关上之后，尾巴们陆续赶到了。天哥透过门上的小窗口看出去，有十几辆车，下车的人足有四十多个，他们围在仓库的大院门前，有恃无恐地叫嚣着。王亚雷就是在这个时候赶到的，他身边是刑警大队长孙长化。孙长化中气十足地大喝着： 我是警察，全部住手！ 多数人习惯性的双手抱头蹲下，有五六个人则分散朝不同的方向逃去，警察们一路追着，孙长化则回头盯向了在铁门后面观察他的田哥，两个人的目光隔着门擦出了火花。仓库大院的边门敞开，三个人在接机司机的带领下走出来，田哥的目光从孙长化的身上移开，又盯住了王亚雷的后背，像是感觉到田哥的目光，王亚雷回头冰冷地说：我是清洁工，专门解决麻烦的人。一直高度紧张的雷毅突然又活过来了，他激动地说： 哎哎，就像见得电影里的那些特工一样，专门把没有完成任务的人解决掉的那种。 王亚雷扭头露出了阴森的笑容，上下打量着雷毅回答说：答对了一半，我还要把没有完成的任务给完成，比如亲手把嘴上没把门的人也解决掉。那不光让雷毅不寒而栗，没敢再多嘴说一句话， 田哥却忍不住问，怎么说，在山上的时候，如果张良时没能完成任务，你就会干掉他，然后完成谋杀周远远的计划吗？你跟雷一鸣究竟是什么关系？周远远的死与他又有多少联系啊？王亚雷停住了脚步，回过头冷笑着，无可奉告。天哥扶着马凤元站住了，不再向前走。好，那我可以选择不再与你的老板合作。王亚雷继续冷笑着说，我倒是希望这样，不过我们老板很看好你啊。走吧，雷老板会亲自向你解释一切的。天哥看着这个原本笑容温和的男人，忽然间有些恍惚。每个人都有他不可知的秘密，每个人都有另一张面孔，如王亚雷，亦如天哥自己。天哥没再犹豫，扶着马凤元追上王亚雷和雷毅，四个人钻进了一辆悍马，向法天园驶去了。然而车子刚上主干道，天哥就发现身后有尾巴追了上来。天哥狠狠地说，如果不是在闹事啊，我会一枪一个干掉他们。王亚雷向后视镜里撇了撇，嘴角浮过了讥笑。悍马转过了三个街口，又回到了仓库大院的附近。后边的尾巴们意识到不大对劲儿，想停止跟随的时候却已经迟了。十几辆警车从几条巷子里冲出来，把他们团团围住了。王亚雷说，接到电话我就开始部署了，很快就会知道他们谁派的了。哼，笨蛋才会使用暴力，聪明的人有聪明的解决办法。然后他降下了车窗，对走回来的孙长化说，都在这儿了，那我先回去了。孙长化说，感谢你们与警方合作，代我向雷总问好。他的独眼里仍旧冷峻，没有感情，挥了挥手示意王亚雷的车离开。雷毅对田哥被嘲弄笑个不停，田哥则锁眉不展。孙长化是汪伟的人，他怎么会替雷一鸣办事呢？这像是又一个阴谋。马凤元在后排躺下，长长的出了口气，像是在叹息，又像是对命运保持着无奈的沉默。悍马行驶在郊区宽阔的公路上，远远望去，法天园别墅区几里长的院墙高大雄伟，依旧巍峨如山。已经是四月底了，春风暖人，万物萌动，草木生发出嫩绿的芽，看上去充满了勃勃生机。天法楼前，雷一鸣亲自迎接出来，满脸是笑，为田先生几句话，我这边可是把印度的几个项目都丢了呀。不过万幸啊，只要田先生平安无事就好。雷一鸣这么说的时候，田哥心头闪过了一抹阴影。田哥想到雷一鸣似乎对儿子漠不关心，那么关于教导雷毅成才的话自然都是谎言，而且像雷一鸣这种级别的富人会缺钱吗？用得着抢劫银行保险库里的珠宝吗？还是说他根本就是另有目的的？天哥虽然这么想，但脸上却泛起了难得的笑容。天哥风趣地说，我发现呢，自从跟雷老板沾上点关系之后啊，就总少不了被车撞，好在我伤的是左臂啊，不是肺部，不然呢，这会儿就该吐血了。旁边的马凤元干咳了一声，雷一鸣立刻叫来私人医生和护士，把马凤元送到了五楼某个房间检查。

亲爱的朋友，你可曾想见，当人们来到天安门前，唤醒祖国百年圣殿。你